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贺林。今天立冬了，立冬是24节气之一，也是汉族的传统节日之一，时间点在公历的每年11月7号到8号之间，也就是太阳位于黄经225度。立冬期间，民间以冬至为冬季之始，有着需要进补以度严冬的习俗。月令72候集解中说，立见始也，冬终也，万物收藏也。在北京有着立冬吃糕的讲究，所以到了冬季，许多小吃店都添上了炸年糕的服务，像切糕、花年糕、枣糕等立冬糕都在立冬当天开始开启售卖。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就与大家分享两首与立冬相关的诗作。立冬，明，王稚登。秋风吹尽旧亭柯，黄叶丹枫客里过。一点禅灯半轮月，今宵寒叫昨宵多。立冬，唐，李白。动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醉看墨花月白，恍疑雪满前村。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立冬节气，早晨南郊观象台气温最低只有-1.4度，也是从10月30号入冬以来第一次突破到0度以下。近期天气形势简单概括，就是今明两天扩散一般，空气质量和能见度呈下降趋势，但不至于太差。后天冷空气来临，北风起，京城将再现蓝天白云，早晚气温低，请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到 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啊，来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前辈名家吴兆南先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山东斗法》。 在明朝宣德年间，这年正月十五大放龙灯。 哎，别忙，啊、别忙，您等会儿，等会儿。 干嘛？ 您说哪一朝啊？ 明朝啊。 好，这一蹦子嘿。 怎么了？ 好嘛，500多年了， 啊 啊！咱们这是说相声啊，还是上历史课呀？ 是啊，我今天是要说个笑话啊。 哦，那明朝干嘛呀？ 他这笑话出在明朝啊。 他哦 怎么 哦我这么说不对啊。 哦好，我没说不对，您说您说。 我哎，那你拦着我的话头干什么呢？ 那我嗨，我多这事干嘛？对不起对不起，您接着说。 我说什么来着？ 那忘了。 对，你小伙子。 哦好，对不起对不起，您说的是明朝宣德年间，这年正月十五大放龙灯。 哦，接着说。 好，那我哪会说呀？ 在北京前门外头五牌楼啊，贴出一张黄榜 啊， 有半个月了，一直没人敢接。 这是什么事儿呢？ 外国派来一位法师，他会36首哑谜，到中国来寻访能人。 哦， 要是能破他的哑谜，以后照样的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要是破不了他的哑谜呢？ 那就免称下邦，从此永不进宫。 哎呦，这事儿大了， 皇上着急了。要是破不了他的哑谜，这可有失国体呀， 让外国笑咱们中原无人呢。 皇上问过文武大臣，谁也没有这能耐。 哟，那怎么办呢？ 于是张贴黄榜啊，招贤纳士。如果有人破了法师的哑谜，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 哦，这么好的机会怎么没人接榜呢？ 事关重大，谁也得自个儿掂掂自个儿的分量啊。 嗯， 没有金刚钻他不敢揽瓷器呀。 难道就没有一个会的吗？ 会他也不能说呀。 怎么呢？ 你知道那法师出什么哑谜啊？一手答不上来，丢人现眼不说呀，这娄子就捅大了。 对呀，哎，这可不是试着玩的， 所以一直没有人接榜， 谁也不敢应这个事。 这天大家正这儿围着呢，打南边来了这么一位，是前门外的一个肉铺的掌柜的。 哦，肉铺掌柜的， 这个人姓孙，叫孙德龙。 嗯， 山东哥们儿。 嗯， 过了年呢，从正月初六开市以后，肉铺里还挺忙活。 嗯， 到了正月13、14、15这三天呢，他们贵盛歇工。 啊，是啊，休息，过龙灯节嘛。 孙掌柜的呀，平常喜欢杯中物，好晕两盅， 爱喝酒， 喝完了呢就睡觉， 这好不惹事。 十五这天呢，喝的还特别多， 这回他怎么不睡呀？ 因为16肉铺得开张做买卖了，他正准备啊去买猪呢。 好做买卖。 对，这个人呢，这个头啊有7尺来高。 哦， 长得是浓眉大眼，鼻直口方，红脸膛，是大脸巴胡子， 标准的山东大汉。 往头上看，龙发包金；往身上瞧，是肩宽背厚。 哦， 穿着一件青布棉袍，是紧紧绷绷。 大概是前两年做的，这两年发福了。 不错，这件青布袍子呢，可有年头了 啊。 切肉的时候呢，手脏了啊，就往这袍子上头抹。 嘿嘿， 这日子久了啊，胸口这地方锃光瓦亮，青布的面啊，拿灯这么一照啊，都成了缎子， 竟是油泥。 标上呢系着搭布， 嗯， 别着把酒壶，嘎着窝里呢夹着一根钩杆子。 哎，夹着钩杆子干什么呀？ 钩猪啊。 哦， 8尺来长 啊， 上边有俩铁钩 啊， 看准了哪条猪，往怀里这么一带， 嗯， 就给钩钩住了。 哦，一般人还不行。 哎 啊，这还得行家啊。 对， 一看这五牌楼那儿围着好多人， 嗯， 他可就晃晃悠悠的过来了 啊。 他好奇呀、啊， 嗯， 翘着脚啊往里头看。 他知道这是什么事儿吗？ 看了半天，他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认识字儿、 哦，文盲。 他把这钩杆子往地下这么一杵， 嗯， 撇着个大嘴那儿直运气，咦、把旁边看热闹的人给吓了一跳。 是啊，这什么毛病这是？ 西话告诉你学吧，我不认识字儿。 这倒好，大实话，他是个文盲。 哦，不认识字儿啊？那你生的哪门子气呀、啊？好，我念给你听听。 哦，哪儿都有热心的人。 哎，那好极了。老家你学学啊，这个高气上面写的气信。 什么告示？这叫黄榜。 黄榜？ 哎， 什么叫黄榜啊？我们不懂。 皇帝出的告示就叫黄榜。 哦，那你念给我听。 那位怎么念的？ 听着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哎，你先等会儿。 怎么了？ 什么叫皇帝诏曰？ 就是皇上说的话。 哦，皇上说的话就叫皇帝诏曰。 哎，是啊。 那么我说的话叫什么月？ 你成心捣乱是怎么着？ 那位一想，也别照本宣科的念了。 对了，文盲反正听不懂， 干脆告诉他大白话吧。 哎， 说外国呀来了一位法师， 嗯， 会36首哑谜，一部《道德经》。 哦， 要求我国的能人呢跟他打哑谜。 嗯， 如果有人能破了他的哑谜， 啊， 他们愿意年年进贡，是岁岁来朝。 哦， 要是没有能人破不了他的哑谜， 怎么样？ 从此以后就永绝棒救，再也不来朝贡了。 哟，哎，这回他听懂了吧？ 不但听懂了，孙掌柜的还火大了。 哦， 哎，这小子好大的口气啊！ 嗯、 啊，咱们的文武百官就没有一个会打哑谜的吗？ 你瞧，嗯，甭说没有，就是有也不敢冒这个险。 嗯，这为什么呢？ 为保纱帽翅，为保脑袋别搬家。 哦，这么胆小啊，那贴黄榜又干什么呢？ 招贤纳士啊。 什么叫招贤纳士呢？ 就是啊，出榜访求我国的能人来破那外国法师的哑谜啊。 孙掌柜的一听乐了 啊。 哎，我会打哑谜啊。 哟，他会。 哎，会的可不多 啊。 哎，你说这个小子他会多些球来着？ 人家法师会36首， 我会80多球呢。 多少？ 800多首。 哟呵，看不出来这能人在这儿呢。嘿， 孙掌柜的说的不是瞎话 啊， 他还真会打哑谜 啊。真会。 可是他会的是买卖猪肉的哑谜。 哦， 像什么呀，肥的瘦的呀，五花的呀，下水片子猪蹄儿啊，凡是买卖猪肉的哑谜手语没有他不会的。 是啊，他是猪肉铺的掌柜的嘛。 可是看热闹的人家不知道啊。有人可就说了， 嗯， 哎，你既然会80多首，你为什么不接榜呢？ 哦，让他接榜 啊。对呀，为了给咱们国家增光，你不接榜那谁接榜啊？ 那么这位孙掌柜的怎么说呢？ 哎，对呀，啊，对呀，我不接榜谁接榜呢？他真愣过来，吃了一下子他就把那黄榜给撕了。 哦，接了榜了。 这下楼子可大了。 那可不， 看榜的那个兵丁过来一看，来给我绑上。 哟，怎么绑上了？ 因为兵丁看他满脸通红，一股子的酒味，以为啊他是喝多了猫尿在那儿撒酒疯了。 哦，误会了。 哎，干什么？哎，这别捆阴呢，我能打哑谜。 对，他会800多首呢。 当时早有兵丁禀报了看榜的王大人。 哦， 有人接榜了 啊。 王大人走过来一看，哎，你们怎么给捆上了？ 是啊， 休得无礼。壮士既然敢接榜，必有奇才。 嗯， 待老夫亲自与壮士松绑。 哦，王大人给他解开了。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刚才捆上了又解开了，你们开什么玩笑 了？谁跟你开玩笑了？啊，大人来了。 哎，大人来了，怎么回事啊？就算你妈来了，我也不怕呀。 这哪儿这都 啊？王大人一看孙掌柜的这个头相貌， 嗯， 断定他不是等闲之辈。 哎。 啊，这位壮士，可是你接的榜啊？ 人家问上了。 哎，对呀，是我呀。 不认账也不行啊。 那你会打哑谜吗？ 他怎么回的？ 我回巴伯多行呢。 啊，全是买卖猪肉用的。 请问壮士贵姓高明，何处人士？ 哎，姓字名水，哪儿的人呢？ 安平孙，叫孙德荣，山东邓州府蓬莱县的人。 嗯， 今年35岁了，我还没娶媳妇呢。 嗨，你告诉人这个干什么呀？ 壮士不必笑话，快随下官一同面君吧。 哦，要面君呐？ 什么面君呐？ 什么面君呐？肉包呢？面君。 这面君，面君是怎么回事？ 面君呐，就是去见皇上去。 哎呦，那好啊，我们哥俩老没见了， 跟皇上称兄道弟呀。 王大人一看这人真诙谐，壮士，您是乘马呀，还是乘轿啊？ 啊， 哎，乘什么？ 人家问你是骑马还是坐轿？ 我骑驴。 啊！ 王大人一听啊，罢了啊，罢了，不骑马也不乘轿，反而要骑驴，处处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准是有能耐的人呐。 何以见得呢？ 哎，那张国老不就骑驴吗？ 哎呦，拿他跟八仙比呀、啊！ 这驴还真不好找 啊。是啊，临时哪儿找去？ 哎，还好有个乡下人啊，骑着驴进城看灯，临时跟人家打商量、借过来，让孙掌柜的骑上见皇上去。 好嘛， 功夫不大，来到了朝房，王大人吩咐了，赶紧准备点心，好好的招待孙壮士。 哎，把他当成上宾了。 王大人心想，这要按照常规，这可麻烦了。 怎么呢？ 一个平民百姓要见皇上，那可不容易 啊， 得先到礼部演习礼仪、 哎、 那得耽误多久啊？ 是啊，那怎么办呢？ 不如立刻奏明圣上 啊， 马上降旨，让他跟那外国的法师斗法。 哦， 要是赢了就不必演礼了。 那要是输了呢？ 要是输了得问他个欺君之罪 啊， 由我带回来发落，那就完了。主意一定，王大人上殿面君，奏明情由。皇上一听，怎么着？有人跟法师斗法了，龙心大悦，马上宣召外国使臣进殿。 宣外国使臣进殿， 领旨。 哎呦喂，好大的嗓门啊！ 手拿佛尘，步上金殿，口念：无量佛。 哦，法师来了。 这法师长得这个长相还挺怪， 怎么呢？ 身高不满5尺、哦、可宽里倒有2尺半、 哦、都往横里憋了。 身穿黄道袍，头戴黄道冠、 嗯、 满脑袋的头发都是黄色的， 呵呵，纯粹黄色人物。 在他们的国家里呀、这是有名的法术家、 哦、 道号叫柳毅真人。 哦， 咱们就叫他呀倭瓜法师好了。 嗨，怎么叫人家倭瓜法师啊？ 因为他那脸庞啊，说黄不黄，说紫不紫，那颜色啊，就跟咱们吃的那老倭瓜一样。 好嘛， 皇上问他了，法师，今天我国有人与你斗法猜谜，不知需用何物？ 对，要用什么东西好准备啊？ 我已说过，要搭法台两座。 嗯。 各高3丈3， 嚯， 相隔不要超过8尺。 嗯， 法台之上要一样的设备，一张桌子，一把太师椅，还有香炉、蜡签、黄表纸、朱砂笔砚，外带一碗净水。 那就赶紧准备吧。 皇上叫法师下殿候旨， 嗯， 然后传旨下来， 嗯， 营造司就在皇宫内搭好了法台。 哦， 法台对面就是养心殿，皇上就在那帘子里边那儿。 皇上在那儿干嘛呀？ 哎，他要看得见呢，听得清啊，好开开自个儿的眼界呀。 哦，要看他们斗法。 准备完毕了以后，传旨斗法开始。 哦，这就来了。 我国法师在东边的法台，他国的法师在西边的法台， 嗯， 各用法术上台。 哦， 法师早有准备了 啊， 平心静气，就看见他嘴里头一动，念念有词。 嗯， 不大的功夫，他就上了法台了。 哎，怎么上去的呀？ 他有气功，有轻功啊。 哎呦， 上了法台以后，把宝剑摘下来，往桌上一放。 嗯， 盘膝打坐，闭目养神。 嗯，竟等着斗法了 啊！人家上去了，该我国的法师了 啊，该孙掌柜的了。 哎，靠着墙上，他那儿正。 哟，他睡着了 啊！他睡得还挺香呢。 哎呦，这是什么法术啊？ 急得王大人直喊：“孙法师，哎，孙法师， 连喊了好几声也没叫醒的。 那怎么办呢？ 过来几位兵丁连推带搡的，总算把他给叫醒了。 那赶紧醒醒吧。 小子你跑不了的，你跟。 哦，他还做梦呢那会儿。 孙德龙连醉带累的睡了一觉，在梦里就跟人家那儿斗上了。 嘿， 醒了以后他自个儿心里也纳闷 啊， 耶，这是什么敌情？ 嗯， 哎，大哥呀，这是哪块啊？ 谁是你大哥呀？ 那这是什么敌情呢？ 哎呦，全都不知道了。 孙法师，你在前门接了黄榜，不是自个儿说会800多首哑谜吗？ 嗯， 现在外国使者已经上了法台了。 哎， 没别的，孙法官，你快去斗法吧。 对，净瞧你的了。 孙德龙一听坏了， 啊， 我哪会哑谜啊？ 哟， 刚才我是喝醉了，对外国法师出言狂妄，从心眼里头就不满。 嗯， 所以接了榜也答应了破他的哑谜，可是。那只是一时的冲动啊！ 哎呦， 要是现在真上台斗法，那我就不灵了。 嗨， 我说俊伟呀，我可上不了法台呀！啊，您还是另行告命吧。 好嘛，要打退堂鼓啊！ 王大人可急坏了。 啊， 哎呦，我已经替你奏明圣上， 是 旨意下立即登台斗法。 啊， 你要是反悔，咱们可都有欺君误国之罪呀、啊！ 这娄子大了。 那要照这么一说，咱们俩都活不了了。 当然了，全得杀头。 对，可是死啊，你也不能这么死啊，这么死是白死。外国人欺负我们无能，光他一国不来朝贡倒也罢了。 嗯， 如果各国乘虚而入，狼烟四起，纷纷进犯我国疆土，到那个时候，黎民百姓可都要经受刀兵之苦啊！ 哎呦，江山社稷就保不住了。 哎，要这么一来，我那个买卖他妈的也玩完了。 哎呦，那还用说吗？那个， 哎，不行，那我就是要死，也不能这么死。 嗯， 宁可死在那个法台上。 嗯， 我到底要斗他个一下子。 嗯 嗯。吓吓他的威风。 哎，想通了。 哎，对了，您这么说就对了，不但要上法台，而且要斗赢了他，赢得了赢不了，这个关系可很重哦。 是关系重大呀。哎，赢不了啊，命就没了。 饶大爷你听好吧，我一定斗赢了，赢不了我就揍他个王八蛋。 好嘛，要跟人家玩命啊。 哎呦，那揍人可不行啊，要紧的还是破他的哑谜。您快上法台吧。 嗯， 好，想就想吧。 好，上吧上吧。 怎么上啊？ 嗯， 赶到了台底下，他往上看，好嘛，3丈多高，这得会腾云驾雾啊。哎呀，我这个法台有多高啊？ 3丈3。 哎呀，9丈9也没得关系，来人呢， 干什么？ 搬梯子 啊！ 文武百官一听搬梯子，这叫什么法师啊？要乐呢，可也不敢乐。 嗯， 还是这王大人跟他说 啊， 孙法师，您这得用法术上去啊。 对呀，用法术。 什么法术啊？我蹦上去就行了吗？ 蹦 啊， 那能蹦多高啊？ 哎，那得看我高兴不高兴啊。 要是高兴呢， 一蹦就是5丈多高。 哦，那要是不高兴呢？ 那木准儿。 那怎么行啊？ 反正怎么也得蹦个3丈3。 3丈3 不了嘛，也能蹦他个3寸3。 3寸3呐？ 哎， 那谁不能蹦啊？那管什么用啊？ 哎，可是无论如何也得让他上去呀。 那怎么上啊？ 这会儿王大人呢，请来了一位殿前武士。 哦， 这个主呢，这个头啊，跟孙掌柜的差不多。 哦， 金盔金甲，气宇不凡。 好， 胳膊呀，都这么憨。 哦， 力气也大 啊。 又找了这么一位武士 啊， 两个人商量，让孙德龙呢坐在朝天凳上，俩武士叫着号，1、2、3，齐。往上这么一扔，那不是就上去了吗？ 这法子行吗？ 他也没别的法子了。王大人嘱咐这两位武士 啊， 你可看准了方向，要扔准了啊。 对，什么呢？ 扔不准那就摔死了。还没到呢，法师摔死成了柿饼了。那不是让外国人看笑话吗？ 对，是得扔准喽。 俩武士问孙掌柜的，孙法师，您有胆子吗？ 他怎么说呀？ 哎，有啊，没胆子敢接榜吗？ 哎呦，那是这点酒啊给折腾的。 那呀，您就坐在这朝天凳上。 嗯， 我们哥俩呢一使劲儿，保险您能上去。 那就快坐上吧。 哎，听啊， 可是这个狗杆子我得夹着。 对，那是他吃饭的家伙嘛。 孙掌柜的做好了，那俩武士商量着，来啊，咱们先试试啊，看他有多大的分量。 哎，心里先有个底，看他多重。 嗯，没300斤也要260斤。 分不清啊。 俩武士一叫号，1、2、3，7，这一下子啊就给扔出4丈5去。 啊， 这要掉下来呀，非摔死不可。 掉台上也受不了啊。 怎么着？ 那台高3丈3，扔起来4丈5，这1丈2能把他摔的腿也折了，胳膊也断了。 嘿嘿，没摔着 啊， 那钩杆子把他给救了。 怎么呢？ 他拿这钩杆子的把儿一支那台板 啊， 人顺着那个柿子一出溜，就卸了这个劲儿了 啊， 他就落在台上没摔着。 嘿， 要说这外国法师啊才倒霉呢。 怎么了？ 俩武士往上扔孙掌柜的时候 啊， 法师那儿正闭目养神的，没睁眼睛。 哦，没看见。 对，赶到从上往下掉的这个节骨眼儿 啊， 哎，他翻了翻眼皮 啊， 哎呀， 这怎么了？ 可把这法师给吓坏了。 哦， 我用法术缓缓上台，怎么这个中国法师竟然是从天而降啊？ 扔上来的时候啊，他没看见呢。 打这儿起，这外国法师他就害了怕了。 哦，给镇住了。 精彩的斗法马上就要开始，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第一时段呀到这儿得先暂告一个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韦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表演的这段山东斗法。 双十一装修能省多少钱？ 还在等双十一清空家装购物车？ 甭等了， 全包圆装饰限量99户，双十一超值预售，放名额喽！ 999元每平米，价格不变，升级全房进口实木的家具， 是北美进口的白橡木家具，级别更高，花纹更美，指标更环保。 都双十一了，能送个大电视吗？ 50寸液晶电视免费送。 那还能送个名牌冰箱吗？ 打4006668866吧，名额有限哦。 40066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机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敞开用，存话费还送电子券。 还为装修发愁呢？钱不够还是时间不够啊？ 都不够。 双十一来全包圆啊，都解决了。 我听说999元每平米，有全房北美白橡木家具，还送50寸液晶电视是吗？ 还有99个免费升级名额，卫浴升级智能的，洗衣机升级滚筒的，沙发升级自动多功能的。 洗衣机给了，冰箱也配齐了呗？ 你打4006668866，要个试试。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 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带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和您一起通过相声作品缅怀不久前刚刚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还是接着请上吴兆南先生啊和魏龙豪先生为我们继续带来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传统相声山东斗法啊。 这时候太阳可就要下山了 啊！ 法师借着落日余晖，一打量这孙掌柜的，当时又是一惊，哎呀， 又怎么了？ 中国法师看穿衣打扮是非僧非道，他怎么金光护体，锃光瓦亮啊？ 怎么那么亮呢？ 那全是那些猪油反光啊！外国法师先跟他打招呼 啊， 无量。佛、 高唱佛号。 孙掌柜这么一听，他也回答了一句山东老家的土话 啊、 好家伙。 什么？ 他这一声可不要紧，把皇上给吓了一套。 怎么呢？ 什么招家伙、这就逗上了。 太聪明了，好家伙。 这个法师虽然听不懂什么叫好家伙，可是一看对面这中国法师有威风有气派啊，他得礼貌当先，一抖这个佛尘，无量寿佛。 哦，人家向中国法师致敬的。 孙掌柜的不懂啊，无量寿佛，好啊，架子儿了啊，好，你架子儿，我也会架子儿。惜在惜在了，好家伙， 这是什么词儿啊？这是 文武大臣一听，行，短兵相接，一来一往。真看不出来啊，这山东还真有两下子。 哎，把他们都唬住了。 那边那法师一听，实在实在好家伙，这就更不懂了。心里一想，哎，不行，听不懂没关系，赶紧打哑谜吧。当时就伸出一个手指头来， 哎，人家的哑谜就来了。 孙掌柜的一看，这法师伸出一个手指头来， 人家的哑谜来了。 你信一个，我就信俩，当时就把俩手指头出出去了。 哦，指着法师。 哎，法师心里暗暗佩服啊。对呀，我说的是一佛顶礼，他回答的是二圣护身。哎呀，这可不能大意呀、想到这儿了，他又伸出三个手指头来。 那么咱们这位呢？ 孙掌柜的一看他伸三个，那我就别伸四个了。我要伸四个呆出他出五个我就没了。那干脆我全伸出来好了，我看你怎么办吧。他全伸出来了。 哦，法师看见了。 哎呀，我说三皇治世，他回答我是五帝为君。哎呀，真乃高人也。 哦，那法师怎么办呢？ 法师冲着对方拍了拍胸口。 孙掌柜的一看，呀，不含糊啊，你拍胸口好，我就给你来个拍脑袋。他这一拍脑袋，又把这法师给吓坏了。 又怎么回事啊？ 法师拍胸口啊，是说佛在心头坐。 哦， 他拍脑袋回答的呢，是说头上有青天。哎呦，这可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法师一着急，干脆吧，我把他打下法台。 哟，要怎么个打法？ 我引火烧他 啊！ 他必定得躲。 是， 那时候他一脚蹬空就摔下法台，就是摔不下去也得趴在法台上，那我就赢了。 哦，算法师赢了。 哎，想到这儿呢，就拿过来黄表纸。用毛笔蘸朱砂，在纸上画了一道符，用宝剑尖挑起来，在蜡烛上点着了，晃了晃，嘴里念念有词。他以为对方一定害怕呀， 是够吓人的。 哎，没想到山东哥们儿不怕这个，心里可就说了，怎么了，好小子啊，这么大岁数了，你怎么还玩火呢？你也不怕玩火，晚像尿炕啊。 嘿，这是还逗呢。 法师一看对方之乐，并不害怕，这法师更毛骨了。 是啊， 哎呀，这个中国法师好大的胆量啊！吃令，一喊吃令，风可就起来了。 哦， 火借风势，风助火威。老道一甩剑，正把这个火吹到孙德龙跟前儿，一下可就把他的头发给烧着了。 哟， 哎呀，还进一二火啊， 烧着了吗？ 他拿手这么一挡不要紧，这个手下来的时候 啊， 正碰在桌子上 啊， 寸劲儿 啊， 正好呢碰到那个桌子那凉水碗 啊， 抄起来往脑袋上这么一扣，哗一子火灭了。 嘿嘿， 法师一看心里这窝火啊，立刻又把第二道符点着了，口中念念有词。那边孙掌柜的一看，怎么这小子目弯了，笑了我结巴了，还想烧我结巴啊，好小子啊。他把钩杆子拿起来了，把瓣倒过来了，横着这么一扔，你照下火吧，蹭一下子这钩杆子就出了手了。 哦，扔过去了， 可把法师给吓坏了。正想看看是什么东西呢，钩杆子在空中这么一转，这俩钩子正好搭在这法师的腮帮子上，噗的一下，哎呀喂， 钩上了。 法师这么一疼，宝剑也撒手了，火也灭了，钩杆子也掉在台上了。法师一看这个钩杆子，连连稽首，哎呀，无量佛，我当是何法宝，原来是佛祖的如意紫金钩啊。哎呀， 那是如意紫金钩啊，钩珠的钩杆子。 孙掌柜的一看法师腮帮子破了，宝剑也扔了，一副狼狈相，干脆我就把你打下法台吧。 哎呦，得理不饶人， 蹭下子，他把随身带的酒壶摘下来往上一举， 哦，要砸这法师。 对，这把酒壶在他身上带了十几年了，也磨得锃光瓦亮的。这个法师一看当时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哎呀，不好啊，食材用的是如意紫金钩，怎么现在又要记起翻天印呢？这可不得了，三十六招走为上策，走吧。 哦，要溜啊， 他得下法台呀、一着急心就慌，这法台三丈三，下的半截腰，还差一丈多呢就掉下来了、连滚带爬跪到皇上面前。 哦，认输了。 皇上看看这外国法师，一声冷笑，哼哼，大法师，这次斗法你是输了还是赢了？ 那还用问吗？ 小人实在是输了，臣去回报国主，一定是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啊。 好，臣服了。 哎，皇上这份高兴啊。不过他想知道知道他们斗法的内容 啊。 我问你，一上台你说无量佛是什么意思？ 这位法师怎么回的？ 那是祝福的意思。 哦， 那我国法师说的好家伙呢？ 那你怎么解释？ 这个贫道才疏学浅，实在不明白这个好家伙是什么意思。 是啊，他哪懂得山东哥们的口头语啊？ 那你要说 无量寿佛是什么意思呢？ 是啊， 我是试探着问问贵国的法师都有什么法宝。 哦，那他回说实在实在，好家伙呢。 那想必是贵国法师法宝太多了吧，实在实在都是好家伙的。皇上说了，你知道了那就好了。那你伸一个手指头是什么意思呢？ 是啊，一个指头什么意思？ 这是打哑谜 啊， 一佛顶礼。 那我国法师伸两个呢？ 那是二圣护身。 你伸三个呢？ 三皇治师。 我国法师伸五个手指头呢？ 哎呦，那了不得呀，那是五帝为君呐。 你一拍胸口， 佛在心头坐。 他拍头顶呢？ 那是头上有青天呐。 哦， 皇上问了，那你这腮帮子是怎么回事啊？ 对呀， 法师说那是贵国法师用如意紫金钩给勾的。 哎呦，那是钩杆子刮的。 皇上说了，你为什么不还手呢？ 嗯， 法师说了，不敢，贫道已经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 为什么呢？ 贵国法师又记起了翻天印了 啊， 这要打上可是如雷轰顶啊。 就那把酒壶啊。 哦，所以你就败下来了，是贫道情愿领罪。嗯，往下跪。 往下跪。 皇上是真高兴啊，马上传旨搭云梯迎接我国的法师下法台。这句话呀，可把孙掌柜的给救了。 是啊，要不然呢，他怎么下来呀？ 文武百官站好了，都在那儿迎接他， 这体面呐。 这孙掌柜的走过来了，看见这法师跪在皇上那儿，心说：“哎呀，坏了，这小子一定是在皇上面前呢，把我给搞了。” 哦， 可是，一看见王大人以礼相迎，哎，他又放了心了。 啊， 孙法师。辛苦了啊。哎，不辛苦，您看这个老道的法术如何呀？ 啊， 跟咱比那差远了。那现在您可以去见皇上了。哎，那行，我得见见我们那个老大哥去。 老大哥从哪儿论的？ 见了皇上趴在地下就磕个响头。 嗯， 皇上一看这个人个头高大，身形魁梧， 嗯， 面带忠厚，衣着朴实，心里他这个高兴啊。我国法师，你姓甚名谁呀？ 皇上问话了。 咱大名叫孙子了龙，现动邓州府的人，小名呢叫喜儿。 嘿，谁问你小名了？ 孙法师，你跟外国法师斗法是输了呢还是赢了呢？ 是输了，是赢了。 他这话还真不好回答。 怎么呢？ 在皇上面前回话一字重千金。哎，这山东啊还福至心灵，回答的还真好。 那他是怎么回的？ 你问我斗法西输了还是赢了？ 嗯， 这话呢我还真不好回答。 哟，怎么不好回答呢？ 输赢呢我不好选。反正这么选吧，我要是输了呢，那我是干什么来的呢？ 哎， 啊，我要是说赢了吧，那是我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再说了，我要是输了，法师这个腮帮子那是谁打的呢？ 对呀， 啊，那他为什么跑下了法台呢？ 嗯， 谁输谁赢，让法师他自个儿去说吧。 哦，皇上已经问过他了。 哎，他要是说我输了，没得关系。我们两个人二次相台，咱们再比划比划。 哎呦，再斗啊。 哎，法师一听吓得浑身直打哆嗦，连尿都出来了。哎呦，不别来了，我认输了，我认输到家了。 哦，人家认输了。 皇上一听乐了，来，把外国法师带回馆驿听候发落。 哎呦，把法师带走了。 孙掌柜的也站起来了。哎，众位啊，木行了，那我就该回去了啊。 对，赶紧买猪去吧。 王大人上前给拦住了。哎，你可别走。 嗯， 法师，万岁见你斗法有功啊，还要赏赐你呢。 哦，对对对。 哎，什么奉享？我告诉你，我一不想当官，二不要钱，把法系给斗白了就完了。 哎，还真是个好样的啊。 哎，山东这些话呢，皇上听的是清清楚楚。 嗯， 冲着满朝文武百官可就说了。 说什么？ 众卿啊， 嗯， 孙壮士见义勇为，挺身而出，奋不顾身斗败外国法师， 嗯， 智勇双全，为国增光。孙壮士一不求官，二不贪财，淳朴善良，安分之命，值得表扬，为民楷模。朕要亲自为他披红挂彩。 哇，这可是天大的荣宠啊！ 皇上给他十字披红， 哦， 孙掌柜的磕头谢恩，王大人陪着他布下金銮， 嗯， 鸣锣开道，让他骑着驴游街。 哎，怎么还骑那驴啊？ 习惯了吗？ 嘿，这脸可露大了。 那可不， 说正格的，这孙掌柜的真会打哑谜啊！ 他哪有那本事啊？这全是碰巧了，蒙的。 哟，这话怎么说呀？ 因为游完了街以后呢，王大人把他送回猪肉铺 啊， 一打听才知道的。 哦， 感情是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 人家外国法师的哑谜啊是《道德经》， 那孙掌柜的手语呢？ 他是卖猪肉。 哦， 人家老道上来啊，先打招呼是无量佛。 他跟人说好家伙。 好家伙，这是山东哥们儿的口头语儿。 啊啊啊啊！ 他认为法师一见面啊，就跟他化缘要小钱儿 啊， 他看不起他。好家伙。 哦，那老道说无量寿佛呢？ 他说西在西在的好家伙。 哦，这跟无量寿佛贴得上边吗？ 哎，这个无量寿佛啊，就是说这个外国法师啊，无有雅量，在受那个拜佛的光棍苦日子了。 哦， 他打算还俗结婚娶媳妇儿了。 怪不得这法师上来就要钱呢。 孙掌柜的意思是呢，你跟我要钱我没有，用旧了的那什么锅碗瓢盆那都不少 啊， 过日子这都用得着的。所以说西塞西塞的好家伙，问他要不要这些家伙。 那法师伸一个手指头干嘛？ 哎，那个法系搬戏旗啊，他要问我买一口酒多少钱？ 那你伸俩指头呢？ 我告诉他二两银子。 那法师又伸三个手指头， 他要买我三口酒。 你伸五个手指头呢？ 买三口算他便宜点嘛，五两嘛。 那法师拍拍胸口， 他跟我说要性感肥肠子跟肚子。 那你拍头顶呢？ 我说别说要下水了，我连猪头都给你了。 太难了。 欣赏了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表演的这段山东斗法，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相声小段梦。 喂，您没事吧？ 啊，没事。 没事的话， 嗯， 咱们哥俩今天研究研究吧。 好啊。哎，研究什么呀？ 研究梦吧。 好。是什么 啊？ 研究什么？您说。 研究做梦啊。 嗨，这做梦有什么可研究的呀？ 哎，这里边啊有很多需要研究的，值得深入探讨的东西啊。 哦，不就这睡着了做的那梦吗？ 啊，因为有很多人呢，他都信服这个吗？ 啊，还有迷信做梦的呢？ 有啊，非但有啊，还有人做梦倾家荡产的呀。 做梦不至于倾家荡产呢。 梦里的名牌布灵让他供了孤了。 哦，赌那个大家乐呀？ 不赌的人呢，迷信的就更多了。 哦，这里头还有什么说辞吗？ 哎呦，多了。 哦，您说。 他们愣说呀，睡觉做梦啊，梦见黄牛来家主富贵， 嗯， 梦见马走有信来，蛇入怀中生贵子，狗咬主人要破财， 嘿， 火冒黑烟有疾病，屎尿满身发大财，哥俩打架主吉利，夫妻相拜要分开， 嗯， 吃狗肉的有争讼 啊， 吃大蒜的有凶灾。 嚯，有这么些个说法啊。 哎，要梦见在水里头逮鱼啊。 怎么样？ 据说可以捡到钱 啊。有这事儿吗？ 有 啊， 我那个表舅啊， 嗯， 就做过这种逮鱼的梦。 哦，捡到多少钱呢？ 钱没捡着，脑袋上缝了七针。 哎，怎么呢？ 进屋了，低着头找钱了， 嗯， 脑袋撞在电线杆子上了。做梦啊，要梦见小女孩，好，有贵人。 哦，那要梦见小男孩呢？ 那坏了。 怎么？ 犯小人，犯口舌。 哦， 最可气的是这个。 什么？您说。 梦见往天上去摘月亮啊。 嗯，怎么样？ 他做皇上。 有这种说法？ 是啊，其实这个往天上摘月亮这梦啊，我做了20多回了。 哦，你当了皇上了吗？ 哪儿啊，我这不是还在这儿说相声吗？ 照他们那些迷信梦的人说呀， 嗯， 在梦里所梦见的东西，所接触的事情，都有一定的说辞和影射。 哦，是啊， 哎，可以预测到啊，即将或者是未来所发生的事情。 哦，那赌那个大家乐输了、跳楼的、自杀的，大概都是做错了梦了吧？ 迷信嘛，就因为如此，也附带着影响了人们的工作情绪、生活起居。 嗯，这倒是真的。 我给您说俩梦吧。 干嘛呀？ 哎，看看梦啊，给我们的影响跟启示啊。 好啊，哪两个梦您说？ 一个是啊，庄周梦蝶。 哦，庄子。哦，那是春秋时代那宋国的大哲学家。 哎，对，庄周睡觉啊，做了个梦，在梦里呢，自己变成蝴蝶了。 哦， 完全忘了自个儿是庄周了。 啊， 不过没有一会儿啊，庄周也在梦里头大彻大悟了。 悟出什么来了？ 那只蝴蝶啊，实际上也就是他，庄周。 哎，那到底这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那蝴蝶做梦哎变成了庄周呢？ 在人为的名分上呢，庄周跟蝴蝶是有分别的。 哦哦哦。 但是到了梦里呢，庄周才悟出了蝴蝶就是庄周，庄周也可以是蝴蝶，这个就叫做物化。 哦，这是物理变化。 这是一个梦。 哦，那还有一个梦呢？ 那个梦啊是文王梦飞熊， 那是《封神榜》《封神演义》里的故事啊。 对，文王西伯姬昌，夜梦白鹅猛虎，泪生双翅飞扑入帐，渭水访前得遇江上，道号飞熊辅佐朝纲，到后来周武王讨伐商纣，姜子牙归国封神。 哦，不错，这部书我小时候倒是看过。 嗯， 是明朝许仲林先生编定的《 封神演义》。 嗯， 写的既不是历史，也不是民间故事。 哦，那是 这作者在这部书里充分表现了他的想象力。 嗯， 把神魔的形态创造描写的生动活泼。 哦，不错，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演绎小说， 不过也只限于茶余酒后的欣赏 啊， 而不能追根究底的信以为真。 那当然了，演绎又不是史记，您别较真儿。 庄周梦蝶，文王梦熊， 嗯， 同样的是做梦，庄周的梦就梦出个道理来， 嗯， 让人尊崇敬佩他的哲学思想。 嗯， 不同于诸子百家。 是是是，给后人留下些个哲理名言嘛。 而文王的梦就梦的没有道理， 怎么 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作者的幻想虚构，不过是神道社教劝人向善的章回小说而已。 哎，对，哎，照您这么说，这个做梦也分好坏喽？ 那当然了，迷信的人呢，可认真了。 是啊，哎，您说说这做梦到底灵不灵呢？ 这梦啊， 啊， 根本就不灵。 哦，不灵啊。 俗语当中啊， 嗯， 有这么两句话， 啊， 就可以证明这个做梦它不灵了。 哪两句话？您说。 男不梦产，女不梦虚。 哎，什么叫男不梦产呢？ 男人做梦， 嗯， 没有梦见自个儿生孩子的。 哦， 您不论在什么场合， 嗯， 绝不会听见男人们闲着没事聊天聊这个的。 聊什么呀？ 哎，老吴啊， 啊， 前天晚上啊， 嗯， 我做了个梦。 哦，梦见什么了？ 哎呦，不能说呀。 哎，说给我听听吧。 我，这。哎呦，这不好意思吧？这， 哎，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哎呦，差点没把我给吓死。 哎，你说出来嘛，让我们听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前天晚上我做梦啊， 嗯， 我生俩大胖小子。 啊，那生得了吗？那个 是不是啊？这就是男不梦产。 那女不梦虚呢？ 女人做梦啊，没有人梦见自个儿留胡子的。 是啊， 呀，您什么时候您也不会听见两位小姐坐在一块儿聊这个的。 说什么呀？ 莎莉亚 啊， 前天晚上啊，我做了个梦。 哦，梦见什么了？ 哎呦，梦醒了之后啊，我哭了多半宿啊。 哟，什么事让你那么伤心呢？ 嗯， 哎，什么事啊？你跟我说嘛。 那前天晚上啊，我做了个梦， 嗯， 梦见呢，我到发廊去做头发去了。 哦， 从香港啊来了位发型设计师， 嗯， 把我这一脑袋的头发呀，都给我剪光了。 哟，